阿華超啊，我哋就休息之前講嗰度咧，我諗我哋再 wrap up 佢咧， 好啊， 然後先講我哋覺得係堅嘅嘢。即係頭先我哋喺閂咗咪唞一唞嘅時候咧，我哋都唞一唞啦，唔知咁就覺得咧，其實呢單嘢咧應該係一個計策嘅。689強國元佢哋背後咧，即係我哋諗啫嚇，就係、是、背後咧就有一個更高嘅嘢。嗰、那個更高嘅嘢咧，而家都喺度又係騰緊震嘅。咁如果睇翻而家嗰啲風向啊，嗰啲姿態咧，應該係西環，即係阿小明哥。咁、小明哥咧，而家水深火熱咧，佢就用呢啲嘢嚟夾一夾，係嘛？然後揾個喘息嘅空間。即係你話我唔係專家都好啦，我好肯定咧。如果真係 JR 咧，法庭係唔會受，受咗都唔會贏。所以呢單嘢最後係不了了之。 不了了之。尤慧晶與梁仲恆會繼續做議員，即係依個我哋嘅 prediction 啦嚇。即係其實咧，呢一個咧都係一個政治分析嚟嘅啫，梗係冇證據咧。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做呢個時事評論係冇證據嘅。 但係好快知啦，因為佢跟住行緊噶啦嘛啲嘢，呢幾日都會知。 不過就係因為你如果要睇政治咧，要從一個宏觀少少嘅，就係你睇到而家嚟緊十月廿唔知廿幾號，下個禮拜一就已經開始啊嘛，廿幾號十。都是廿幾號，下個禮拜開始咧就依個叫六中全會，十八大嘅六中全會就預備十九大嘅嘢嚟嘅。十九大咧就係、是、為咗呢個中共嘅下一個五年嘅領導人啊，咁所以咧依、這個城報嗰個連篇報導你已經睇到啦，無論佢針對依、這個啊叫啊張咩光啊， 張德光 啦，呢個李元朝今日又出嚟啦。啊！讚啊！啊六八九即係做得好啦咁樣。嗱呢啲咧，全部都係從依個局面去睇嘅時候咧，你睇到就係話，呢一個嘅所謂嘅中聯辦、港澳辦又話俾依個中紀委啊調查，然後跟住咧就已經係有連篇報導，連《東方日報》都有報 導。東方係第一次係、雖然佢都係報導， 就唔係個漢江事， 但係佢都幾大篇幅去。loop 翻漢江節嗰啲嘢嘅啦嚇， 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咧，就即係話咧，如果我係張曉明、張曉明嘅話咧，香港我點樣可以自救自己已經係一個水深火熱之中，咁呢個好可能咧，亦都係佢其中一樣嘢，佢需要做一啲嘢，令到香港嚇嗰、那個嘅，譬如話港獨嘅氣氛啊、氣焰啊，就可以提升。我哋從來都話啦，野心家喺咩嘅情況之下對自己最有利呢？就係亂局。如果係咧，根本就太平盛世咧，就對呢個所謂嘅野心家就冇乜幫助。其實包括呢個習近平都係，我唔係淨係講啦，阿小明啊，習近平都係㗎。你習近平點樣可以成為一個獨裁者呢？就係、是、一定係喺一個嘅亂局之下，佢先至可以成為一個獨裁者。咁太平盛世嘅呢個情況之下咧，就反而好可能咧，即、就、係、是、對於嗰啲太平盛世喺咩情況之下，就係、是、當權力已經鞏固啦，當權即係嗰個掌權者已經係權力已經鞏固啦。而家根本你睇到咧，根本就係李元朝啊出嚟攬啊六八九，即係話咩咧？兩邊勢力仍然在搏角力當中。 同埋咧，我覺得我哋即係我哋城寨台一個知識型嘅一個網台嘅特色咧。就是我哋係有深度嘅分析嘅，同埋我哋睇唔同嘅嘢咧，係可以融會貫通嘅。如果大家有睇尋日出街嗰個炎黃解讀片咧，就知道啦。即係我舉個例，就話佢講我哋講中共所謂建國之後咁多場戰事啊，係點解會挑起嘅咧？就係一啲內部嘅矛盾出現，黨裏邊有啲權鬥，種種嘅嘢，佢要為咗要解決裏邊嘅問題，所以挑起外邊一啲紛爭。所以你同樣嘅邏輯咧，而家啲嘢唔知邊個係鬼，可能大家夾埋，即係話如果我係你嘅棋，我而家搞一啲又披肩啊，又refucking 啊咁樣，咁你搞我，咁我就好冤屈咁。結果我又 JR 唔到我又再做翻議員。其實大家係你知唔知啊？呢個係一場戲嚟嘅。 嗯， 即係好似中共點解要懲罰越南啫？因為鄧小平要立威啊嘛，要整縮多軍隊裏邊嘅勢力啊嘛，係嘛？點解會有珍寶島嘅戰役啊？點解會同即係印度打仗，都係要消費呢啲咁嘅紛爭咧，去解決黨內嘅權爭啊嘛，係嘛？ 嗱，我覺得咧，尤慧晶係同埋呢個梁仲恆係咪鬼咧？其實我當然唔會知啦。 我亦都覺得喺呢件事上面咧，有啲人咧係唔知道自己係鬼嘅，即係我哋之前唔知道你定阿細良喺節目講，又或者可能唔係噶，即係係鬼嘅，只係可能得一兩個，然後跟住其他人係自動入局。 所以嗱，我咧就唔用鬼，我用一隻棋，啊、即 係 當你 棋反而就係、是、 俾人哋當一隻棋咁嚟捉嘅時候咧，你自己唔知噶，你以為自己有個 free will 啊，有自己嘅自由意志，原來佢係將你當一隻棋咁樣搬嚟搬去啫。係 啦，棋咧就好可能係好多人都係棋， 嗯啊、 但係咧鬼咧即係知情者咧可能唔多嘅嚇，咁、啊、所以咧我係覺得嗱，而家呢一個我想講咧就係呢件事上面我所謂嘅政治效果，我其實唔係想捉鬼。冇人知道邊個係。 其實我哋冇興趣捉鬼，啊、我話俾你聽。 都唔係想捉鬼，不過咧，我又覺得咁嘅。如果你又去翻唔講呢個政治分析啦，就去翻呢一個所謂嘅 Gina 啊，或者係呢一個嘅Refucking of China 啊，去比對於我哋所講嘅呢一班勇武派入去議會當中，佢嗰個嘅抗爭手段而帶嚟一個點樣嘅政治效果呢嗱。这個就完全不是什麼陰謀，我只是說，我想說就是當你用一個叫做 Gina 和 Refucking of China 的時候，當你用這個這個詞彙的時候，究竟你想達至一個怎樣的政治效果呢？ 還有一個藍色披肩 Hong Kong is not China, it's not China.、啊、我不是跟你說、不是說、Hong Kong is not China 當然不是 China 啦， 即是同樣是北京都 not China 啦、Beijing is not China、 是人都知道你想表達什麼的、即這個如果從邏輯來說 Hong Kong is not China 當然不是的啦，大家都說了怎麼 會是一兩個、怎麼會等同呢？這樣或者你說 Gina 這樣，喂 Gina 我 推索回歷史上面這個是一個中性詞彙這樣，喂這個是不是你的真正意思其一啦，第二你講了出來和你批了出來之後所達至的政治效果是什麼呢？是兩回事來的、okay? 你是很明顯是有政治目的的，我想講的就是你講這些語言和你披著一件 Hong Kong is not China 是很明顯你是想達至一種的政治效果的嘛，否則你做這些事做什麼呢？個政治效果你不就是想譬如有些最低度的講就是政治表態，政治表態就是、我想告訴你聽，我在這個宣誓當中我其實想講就是我不會效忠於你的、我是想告訴你聽我根本鄙視你的呢、这個政權， 嗯、 今日咧、这個有一個專欄作家都幾出名嘅，亦都即係用 Gina 咧就話 Gina 其實喺今時今日嘅角度嘅講法咧，就應該係講緊中國政權呢、这個污糟邋遢嘅政權呢、这個 呢、这個咩邏輯嚟㗎？ 佢咁講啊，係今時今日呢、这個係佢定義喎、哦。嗱、这個係 咁你點樣定義都得㗎啦。我話 Gina 係代表、有思想咁解啊嘛，根據梵文、即是思想很有智慧、就為之支難、你看回梵文這樣說的嘛、 這個呢我都說這個專欄作家就用他 說為什麼你不開他的名字， 不要開名字啦，他即是都 讓聽眾可以上去做一些 reference 嘛。 我都不是批評他的，叫做桑什麼桑普、 桑普我認識的 OK 桑普、我都不是批評他，我的意見是什麼呢？你當然可以這樣去 interpret Gina 這個這樣的 terms，這個是你的 interpretation， 我現在講的就是大眾如何 interpret。 當你講政治的時候，你不要在這裡又講歷史上又怎樣諸如此類，我講現在這一刻你講這個 terms 的時候，你想達至的什麼政治效果，你究竟在想什麼，第一。第二就是究竟大眾怎接收這個訊息，我們經常講叫 public perception 嘛， 這些東西你不可以即是硬詭辯的，即是譬如說在不同的歷史時期，Negro, Nigger, Black man, African American， 他都有去表示同一樣嘢。 嗯， 即係以前咧就叫做 Red skin， 然後跟住叫 Red Indian。 嗯， 咁而家咧叫做 First Nation American， 好多唔同嘅嘢，慢慢慢慢越政治正確咧，咁就要比如好似我哋喺節目裏邊講鬼佬啊，俾人鬧到幾多？ 嗯， 係嘛？即係而家連講鬼佬都唔得噶嘛，講阿叉又唔得噶嘛，所以支拿係有貶義，有冇侮辱性，抑或冇侮辱性咧？係隨住個時代變化咧，佢嗰個引申嘅意義，佢個 connotation 會變噶嘛？係 啊， 即係你唔可以而家話，誒，如果睇翻以前唐玄宗都寫咗首詩啦，支拿係冇問題嘅，咁你係即係叫做詭辯， 嗯。 因為在八年抗戰的時候，國民政府蔣介石他們全部是即嚴正地覺得支那是一個侮辱中國人 的 term， 所以在和平之後，佢就係日本政府咧就知所避忌咧，就所有嘢因為中日要友好啊，係嘛？同埋你睇即係陶傑都有篇文講，呢啲都係抄翻啲史實，就話因為嗰陣時以德報怨啊嘛，我哋唔會要你賠償啊嘛。咁啊中日友好之後咧，甚至日本啊啲戰犯都去白田嗰度支持國民黨抗日反共咧，係咪先？咁嘅時候咧，日本朝野咧係已經不再用支那，因為佢哋明白用支那係等於去侮辱緊當時嘅中國同埋中國人。當時是1949年之前的中國，亦即是說不是一個共產的中國，所以你如果現在用支那，你是侮辱一個更大的超越了共產黨的整個中華的概念，這件事是不能詭辯過去的。 所以我說我就用什麼兩個總之第一，你用這樣的語言究竟你想表達什麼，就是你的層次，你說話的人的層次，講完出嚟之後，究竟接收者點樣去接收你依個 message 咧？依個就叫做 public perception。OK， 如果喺政治領域當中叫 public perception。我先講 public perception。我覺得好明顯呢句依兩句説話咧，你唔好以為藍絲先覺得受冒犯。嗱，有好多咧對支那依個 terms 咧，其實係含有住，譬如特別一啲上咗年紀曾經經歷過可能一啲所謂 經歷過抗日啦， 抗日啦。咁呢個咧，可能後生仔真係冇咁嘅感覺唔定，但我只係講話俾你聽。事實上呢、這個 terms 本身係 hurt 咗好多，可能即係話有一種嘅叫做曾經經歷過一段叫日本侵華嘅歷史，或者甚至聽過。我哋呢代我冇經歷過，但我聽過。哇！嗰陣時日本人點樣即係殘害香港人同埋中國人咁樣。咁嗱，政治效果你其實睇得出噶啦。而家有一班人，你唔好以為佢哋真係全部係藍絲，你亦都唔好以為咧佢哋係因為你呢個後生仔佢睇你唔順眼，唔係。你呢個詞彙事實上係觸動咗一某個 generation 嘅人。好啦，第二你想讲嘅信息，其实就你自己就话俾我听，就话我发音唔清楚，系我用呢、這个阿班咩啊阿 鸭脷洲话 鸭脷洲英文，咁呢个鸭 脷洲口音 吓、你讲啦，我就唔信咯，我唔信咯， 你会信嘅咩？ 我唔信咯， 你贵庚啊？你都信？ 即系嗱呢个咧就你唔好再即系我总言之，我就觉得你系有想有啲嘢表达，就系、你想达至嘅政治效果就系你箍住你自己的选民咯。你觉得你的选民中意啦，可能 即系你即系咁讲啦。這個、呢个咧就系、是、而家我哋分析紧呢种现象叫做 populism， 即系民粹主义，就系啲咁嘢嚟嘅。即系佢系要矮化或者丑化一些假想的敌人、然后呢就达至一种感性的一种情绪上的宣泄和一种快感、然后形成一些围炉取暖的现象，即譬如说、纳粹兴起的时候呢，他就会丑化犹太人和所有的苦难的犹太人带给他、通常一个鼻很大的头发暖暖地，然后那个嗰啲咁嘅好淫邪嘅眼光，然後咧就奸淫嗰啲日耳曼嘅少女咧，咁即係佢用一個族群去仇恨另一個族群啊嘛，咁後屘咪殺咗幾百萬猶太人啦、最後導致嘅嘢。而家咧其實你睇到咧，雨傘運動之後兩年咧，佢哋即係譬如話蝗蟲咧、中國咧、光復咧，佢嗰個中國咧有個蟲字邊一個國啊，係嘛？咁佢即係話，即係大陸嗰啲係另一種。即係劣等的民族，香港那些深烤不知道為什麼是很正的、所以呢就是我們要避免，即要要這就是一種民粹主義的表現、所以你一講支那一什麼城，我不要理他是鬼還是人，你不要是不是自己知不知道自己一隻棋，起碼他第一件事呢就很多 like 可以騙到回來， 是不是騙的，拿到回來， 即是拿到回來，那都是半騙半，即第一就當然要講一下博嘢啦，用 MK 的形狀出現做一個 BB,MKBB, 然後跟著再講支那，那就當堂就做了天王巨星咯。 他事實上的政治效果，如果他真的想達至一個這樣的政治效果，他是達到了的，因為為什麼呢？很明顯在這次的宣誓事件他成為了中心，第一。 而第二尤慧晶是上了去这个十大议员的好像不知道是第九位、第八定第九位 OK、那就政治效果就好像他所说的博野空间一样，如果你用一个这样的叫做什么呢 Soundbite 今次你成功了的、继博野空间之后还有这个的叫做 Refucking of China 呢、咁你係上咗嘅， 上咗啊！ 你係政治，你係好快速地可以成為一個嘅叫做新聞中心， 同埋好明顯就正如我講，文水知就話佢即係有一個勾鼻嘅淫邪嘅猶太嘅色情狂，咁佢而家就咪將啲蝗蟲擺咗出嚟，然後鞭撻啲蝗蟲咯，咁即係就係咁解啫嘛，然後將嗰啲蝗蟲踩喺腳底咯，咁有一部分嘅。即系 MK 思维嘅人，咪觉得好过瘾咯。呢啲咪叫做民粹咯。 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咁嘅。但系咧，如果你真系从一个我自啦，从一个政治效果嘅角度嚟讲咧，你有得有失。你得咗，如果系话头先所讲嘅，就系、你想系你嘅选民啊，一班后生仔系buy你嘅时候，但系同时间咧，你其实系制造咗一班嘅本来。其實我當中有一些人本來都很 buy 清正的，但是我現在最近看到他都不 buy 他這個支那論的，不 buy 的。 不然你知道華少這個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呢，就是引到一個我們在這個節目成日插去玩他那個類似九龍皇帝的物體呢，那個人都勃然大怒，是 吧？ 即是國師是不知道為什麼又說不理的了嘛、又說北上教學的了嘛、又說離開香港的了嘛、他突然間寫一篇文講埋粗口鬧清正啊！ 哦， Lance有冇睇啊？ 唔係因為佢踢走咗佢啊嘛。 唔係佢就話用支那係好危險嘅，唔應該用呢個嘢。即係而家國師咧，即係佢每日一個變一變個面孔啊嘛。而家就變到咧成個藍絲喎，國師變藍絲喎，係嘛？即係呢樣嘢。 國師固之然啊，佢又好 豁然大怒啊。 佢嗰啲嘅即係論點咧，好多時都難於理解啦。但係事實上有一班過去都係我。即係都覺得，唉，後生仔， 其實理解到嘅， 俾多啲機會佢。 國師係華夏嗰啲人嚟噶嘛，即係佢華夏。咁你而家講支那咧，佢就話你咁樣會得罪咗北京，同埋令到好多人唔高興，諸如此類啦嚇。咁啊， 係啦。咁我想講嘅一樣嘢就係話，都唔係想嗱，唔好以為我喺度又批評啊清正乜嘢。我只係想講一樣，我亦都係用翻嗰個嘅叫做政治論述啫，就係話你而家用任何嘅。做任何的政治行為呢都是會產生個政治效果。而家政治效果我告訴你個支那與這個 Refucking of China 呢是可以達至令到你那班支持者可能很開心很興合合覺得你沒錯，但是你是其實是流失一班過去的同情者，即使不是支持者，有一班叫同情者，他會覺得應該給機會後生仔的咁、你覺得喂呢啲人如果我因為講咗支那同埋 Refucking of China 嘅時候你就唔支持我唔要啊呢啲支持者，你可能會係咁諗下。但我想講從來任何嘅抗爭你對付你係如果你嗰、那個諗住你個主要敵人係一個嘅政權嘅話呢，你唯一可以有機會贏嘅話呢就係、要盡量令到多嘅即係累積你嘅支持者嘅，而唔係令到你嘅支持者越嚟越稀少嘅。嗱，事實上你睇到㗎，阿黃毓民佢曾經有一段時間佢支持者係好多㗎，五區公投嗰陣時候有好多支持，就算我嗰時出席當時嘅立場新聞嗰啲嘅博客聚會當中，佢係有好多知識分子嘅支持者嘅。當時有好多咧都會覺得，當時嘅社民連啦，佢哋覺得先至係嗰個嚟緊我哋嘅政治泛民政治領域當中嘅一個嘅將來。但係你睇到今時今日嘅黃毓民如何呢？我不是批評的，我也是講的事實，就是他今次入不到立法會裡面，他都說他自己是什麼呢？他勸回他的徒弟 樹敵太多了，他自己說的， 他說他自己樹敵太多。這一件事我是同意毓民的，他反而這句說話我是同意，我希望你這個反省是真正是不是說出來的，是真正的反省。你曾經有很多支持者，曾經有很多的支持者是一班有知識的人。好了， 你而家同你嘅徒弟鄭松泰講，嗱，你唔好樹敵咁多啊！你睇睇我啊，我而家入唔到去。我希望你係認真講呢句説話，而亦都用呢一句説話送俾尤慧晶同埋呢個阿、梁仲恆。你要知道，任何如果你真係勇咩勇武派好咩派好，你入去立法會裡面，你究竟做乜嘢嘢？你究竟係想民粹主義式，就係令到自己嗰班唔係好大 group 嘅支持者越嚟越少啊？因為係乜嘢咧？ 我就唔去推算，因為我覺得佢哋都係有一啲佢即係呢兩個人操控以外嘅一啲安排咧，令到佢哋係成為啲棋嘅。 嗯， 所以我覺得咧，佢哋唔會做實質嘢嘅。 嗯。 即係嗱，呢個係我嘅假想，或者我嘅 speculation，即係我推測，咁未必一定中嘅。但你哋又睇下，即係話清正咧，將來咧就係話所有嘢除咗實質嘢之外，乜都做。 嗯， 佢哋會做一啲姿態性嘅嘢啊，一啲感性嘅嘢啊，一啲 gimmicks 啊嗰啲咁嘢。但係真正喺政策上嘅嘢咧，佢哋可能好搖擺，可能係好 hea 嘅。 嗯。 而家睇到啊，譬如話橫州啊，或者梁君彥啊，或者種種，甚至話 UGL 嘅 PMP 係啦，嗰啲咁嘅實質嘢，佢冇立場嘅，佢唔知喺邊度嘅。佢最緊要咧就係打通兩間房，同埋做一啲姿態，呢個就係佢最 happy 嘅嘢， 能夠做sunbite 即係可以 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就我哋可能咧就要將我哋嘅資源咧就去轉移去另一啲地方。點解咧？因為我哋真係用咗好多時間去研究，即係我本人都係突然間要去查一下支那呢個詞嘅起源，究竟係晉朝定係秦朝咧？究竟點解會係喺古印度嘅時候已經有一個類似嘅發音，同拉丁人拉丁文有冇關係咧？我都嘥咗好多時間去做呢樣嘢。 咁你咪咯，就係咪就我都講啦。 咁我咪成功咯。 你咪成為嗰只狗咯，一劈個骨頭，你去咗嗰度。 唔係，但嗱，你咁樣講咧，我就同意嘅。但係我唔可以唔做 啊， 因為你要去同其他喺呢、這個即係喺呢個混亂裏邊嘅人去做一啲分析，然後即係導向我哋個方向咧，我一定要做一啲功課。即所以即有些煙幕、你都要將那些煙幕除了它的嘛、有些混亂你都要將那些混亂拆解的嘛。即我不是說很想做這件事，但是我們有時候是必要做這件事，但是所以就不要再做 了。現在呢、始終他們進去立法會 都還是一個星期，我都不能夠說得太死、okay? 我不能夠說得太死，我只是看到其中一個人呢，我是很 admire 他的。即我們打工啊那時候經常都說喂快即係快啲見到成績啊！你冇咁耐，即係做特別係做 CEO 啊啲啊！你唔好以為老闆俾好多時間 honeymoon 你啊！你快啲做嘢啦！ 你而家係咪講嗰個人咧？即係話未曾宣誓已經做咗好多嘢㗎嘛？係啊！ 已經做咗好多嘢，嗰、那個叫做朱海迪。嗱，而家冇乜人講佢啊，大佬。即係問題就喺度啊！ 有人鬧佢， 有人鬧佢。不過咧，我嘅意思佢應該獲得嘅嗰、那個即係認可咧，我冇話掌聲，獲得嘅認可咧係應該遠遠大過而家。而家點解係咁咧？係因為 out flow 曬啊嘛啲嘢。頭先所講，而家咧哇興合合就有關呢、這個。主力就是这个尤慧晶这些这样的宣誓的问题。 所以呢话事我觉得我们够呢就不要再讲了。就是说为什么讲呢尤 BB 和 梁先生他们即是梁仲恒先生他们做的事呢我们分析去到这一步呢我想已经有一个概括。 嗯、 我们应该要讲回我们预计的个题目就是朱凱迪今次单骑走英伦、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看。 一陣翻嚟咧， 下一節講。 下一節咧，我哋就會講，都係講政治效果。 係。